晨，又近黄昏，近黄昏，我在想一个人，想念一人，我在黄昏，暮色苍茫，夕阳已西沉，问夕阳。西沉又近黄昏，近黄昏，我在想一个人，想念一人，我在黄昏，暮色苍茫，夕阳已西沉。 但愿我能够变成美丽的夕阳，夕阳的余晖温暖你的心。但愿我能够变成静静的黄昏，静静的黄昏带给你无限温馨。